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九六九新闻周刊，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2018年4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56%，相当于基准利率1.135倍，环比3月上升0.91%。从2017年1月份至今，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已连续16个月上涨。司法部编写的2018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北京市发布新一轮 PM2.5 来源解析最新成果。北京市全年 PM2.5 主要来源中，本地排放占2%，区域传输占1%，但重污染日区域传输贡献超过50%。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北京花蚊子的构成比例成倍增加，今年夏季北京将打响灭蚊大战，卫生部门也提醒市民注意预防。财政部14号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473亿元，同比增长1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8.2%。14号，川航3U8633重庆至拉萨航班驾驶舱玻璃破裂脱落，机组采取紧急下降措施，安全备降成都双流机场。北京市发改委5月15号启动针对5月1号以来全市机动车停车营业企业专项检查，检查为期1个半月。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山下。 李玖哲《夏天》。感谢您此刻收听的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在我看来，有些歌曲只适合在夏天听，有些歌曲再一次听到会全身酥麻起疙瘩。比如接下来的这首歌曲，让我想起十多年前在校园的某个夏天，我踩着自行车穿过校园长长的街，风从身边飞过，天蓝云白，耳机里播放着这首歌曲，左转拐到了教学楼门口，然后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他。一起来听戴娆《绽放》。 我要变成野花开在你身边，将我摘走吧，在枯萎之前，没有你夏天我会更思念，因为爱情并不远。风吹来的稻米香满天，弥漫着闭上眼就看见，好想给夏天留个念，却只剩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曾经有多傻呢？先是担心自己没出息，然后费尽心机想有惊喜，等到好像终于我明白了，你来不及， 他不等你， 你来不及，他等过你，你来不及。怎么把人心搅得那沧桑的男人那就当水喝，往事像一场自己演的电影，说的是平凡父子的感情，两个看来容易却难以入戏的角色能有多少共鸣。一首新写的旧歌怎么就这么巧了，知道谁藏好的心还有个缺角呢？我当这首歌是给他的献礼，但愿他睁开露出微笑看自己，有一天当我乘风去见你，再聊聊这歌里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我们都不缺席，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 是啊， 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九六九假日航班， 假日航班。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假日航班，我是主持人亚威。你是否总有太多的借口说自己工作忙，疲于应对工作上的压力？本期假日航班将给你介绍一种特别的运动方式，周末让你从繁琐的焦虑中挣脱出来。而本期的节目中也邀请到了一个特别的嘉宾，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neClub 射箭俱乐部的王婉。 王婉曾多次获得全国反曲弓业余组女子冠军，是2016年世界杯公开赛曼谷站女子反曲弓唯一晋级的中国选手。 OneClub 便是由王婉独立创办的射箭俱乐部，而所有的这些都来源于王婉对射箭的热爱。 这种运动对于我来说，那种着迷的程度，它很安静，特别适合我，然后我就一直玩，就慢慢的就是出成绩啊，从业余啊慢慢开始学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打到职业，希望这个项目能越来越好，而且我觉得它值得，就是我为它付出很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竞技类的体育项目，也就是说它跟人会有对抗，但是不是直面那种像就是群体性项目，它是一个自我约束力比较强的项目嘛，然后自我约束好的时候，你会跟你的选手做对抗的时候，就是心里会比较有底，但实际上它在竞技体育项目里面，我觉得它还挺有魅力的，其实就不会是像撕扯呀，就比较粗犷的那种运动，相对稍微的优雅一点吧。 作为中国古代就流传下来的运动，射箭是中国传统六艺之一。以前射箭是为了打猎或者是用于战场上杀敌用的，在枪械发达的今天，射箭逐渐就变成了一种体育项目，出现在各种大型的运动会比赛里面，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眼中，它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欢。对于当代人来讲，它在心理和生理上都能给我们带来好处。 心理上的话，就是它对现在这个年轻人压力大一点的，释放压力会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方式。 我一直在说，就是你射箭的时候，这个箭从弓脱弦的那一瞬间，就是那个感觉啊，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它。然后就是它对心理上有一个专注力的这么一个提高嘛，因为当你做事情要认真专注的时候才可以，这一箭才能射得好。如果你稍微开点小差，然后这个走个神儿什么的，这个肯定就没戏了。然后生理上讲的话，就是它不像别的一些比较剧烈的体育项目会让你很疲劳，它一般还是一个一边享受一边运动的过程吧。而且就是运动完之后，虽然身上会多多少有点感觉啊，但是不会像在健身房或者那种这个大体力的这种项目的，一个是它更容易受伤嘛，那射箭相对就是受伤概率最低的一个运动，然后再一个它能达到这个锻炼健身的目的，因为它对胸肌、背肌，包括腰腹肌的力量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你习惯了羽毛球的激烈，看遍了高尔夫的原野，享受过游泳的畅快，你似乎在繁华中还缺少一份射箭带来的宁静。5月20号，经典九六九主播将带你去 One Club 俱乐部一起体验射箭运动。 因为刚好是这个520那天嘛，还挺浪漫的一个日子。然后欢迎大家过来体验和尝试，就射箭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快乐。从这个活动中，希望大家能体验到这种古老时尚的这个体育项目，然后给现代人的这些生活压力上的一些缓解吧。 这里是今天九六九假日航班，我是亚威。5月20号13:14，九六九主播约您一起去 One Club 射箭俱乐部体验射箭。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在微信中留言520，与主播一见倾心，名额有限哦。 我像路人看着你走，逃到爱情，爱的你终于罢手，过街霓虹炫耀你的自由，就分开走，我们说好不回头。想当初我不成熟，现在才懂。

相信，勇敢旅行，再转一个弯的你更美丽。整座城市的安慰，熄灯陪你失眠，只点亮这一盏夜光，不戳破谎言。 每天几乎全部时间都要在室内度过，你说等到周末就可以出去，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鸟的叫声了？有多久没有听到大海的涛声了？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你，该出去走走了？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遗失的美好是由菲尔乐队的阿沁作词作曲的。当时的菲尔还没有组建，而阿沁也还在读大学。他常常想着要创作音乐，于是创作了第一首歌曲，就是这样一首《遗失的美好》。前段时间张韶涵的金曲串烧，甚至让很多九五后都感动得流下眼泪，尤其是这一首的前奏响起，那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我们一路走，一路失去，但是幸好最后还是找回了曾经那个精灵一样的女孩子。 爱的思念绵延不绝，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爱如果走得够远，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的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拼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九六九新闻周刊，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公安部发布，2017年全国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9万余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亿元。2017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4,318元，比上年增长10%。城镇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平均年工资为45,761元，比上年增长6.8%。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五月份，北京继续加大对违法违规中介机构的联合查处力度，并再次曝光西城区10家违规中介。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将于6月14号在莫斯科拉开帷幕，中央电视台前方解说员与主持人阵容现已正式揭晓。教育部、财政部日前发文，切实保障特岗教师与当地公办学校教师同等待遇，做好服务期满特岗教师入编工作。北京市住建委透露，北京新机场建设确保2018年主体工程基本完工，2019年9月底满足通航条件。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欢迎你收听这一时段的九六九都市夜归人，今晚想和你聊一聊校园话题。还记得自己在大学校园的那些岁月吗？现在你的身边是否还留有大学时期的什么东西呢？如果让你重新回到大学毕业的那一刻，你最想留下的是什么呢？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互动，我能看见。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养你。 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今晚和你分享有关于大学留下的东西。听友大旺留言，那天翻箱倒柜，突然翻出了大学时候的成绩单，想起那些泡在图书馆的日子。我想大学留给我的是一种学习习惯，是对一件事情的坚持。我庆幸我从大学把它留下了。我发现咱们的听友里边真的是卧虎藏龙啊，相信这位听友也一定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了。回到咱们的话题，也欢迎你与我留言聊聊你留下了什么大学时期的东西，我在969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能够看到。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点快乐。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硬要我原谅。 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自不由得。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往事不要再提，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 经典九六九，好歌推荐。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寂寞。梦想促使我们努力与坚持，并指引我们朝目标前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好歌推荐，本期嘉宾零点乐队第二任主唱，混在北京的演唱者刘坤山。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坤山，流动的经典旋律留住最美时光，敬请锁定经典九六九。 混在通常被赋予贬义的意思，而在某种意义上，它也代表了一种前进，一种不屈不挠的执着。刘坤山是这样解释的。 其实在我老家呢，混不是一个贬义词。比如说我来北京刚开始来的时候，家里人都会经常问混得怎么样啊，混得好不好啊，还混呢、啊、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当时想的那一定得好好混，不能说混不好回家，那会让大家都笑话。混在北京是有很多的渊源。嗯，你还记不记得汪峰有一首北京北京，因为汪峰是北京人，他在歌词里边写到，我在这儿活着也在这儿死，对吧？但是我们当时我们是外地人，我想以外地人的这个视觉感觉，来诠释一下我们外地人在北京的一种状态。 看似这样一首歌曲讲述的是北漂生活，但是刘坤山希望可以借助北京这个大环境，把不屈不挠不放弃的信念传递给所有为梦想打拼漂泊在异地的朋友。 我不管怎么样坚持下来了，就是有很多跟我一起来的，还有在北京认识的一些朋友，后来都回老家了，然后没有在这个城市说坚持下来留下来，有自己的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可能20年看到的太多太多了，离开的，然后也还有很多就已经不在人世的，所以经历了很多。你说我们当时来的那种初衷，不忘初心，其实走到一定的时候，你再回头想想我来到底为什么。很多人有些欲望，可能今天你有了这个，明天你就想要那个， 所以欲望的这个等值是不一样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是永远没有办法去满足你自己最想要的那个事情。 嗯， 就是一山永远比一山高。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曾担任过零点乐队第二任主唱的刘坤山在采访中谈到曾经的这段经历，依然饱含深情。 这一段经历刻骨铭心的就是真的东西。你跟乐队和自己录音不一样，嗯，比如说所有的一些旋律啊伴奏都给你打底都做好了，但是你跟乐队那都是玩现场， 相互磨合。 对，而且每一个人的这种脾气啊性格他都需要一个包容，你不是说我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其实乐队是最重要的核心是大家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些长处，规避一些短处，所以大家在一起想做成一件事情呢很容易，但是想做不成一件事情也很容易。几个大哥呢都是从小科班出身，人家就是全都是十八般武艺都是样样精通，我呢就是一个完全靠听力靠感觉，所以呢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嗯，我们在一起也做了两首新歌，后来也用在了电视剧上。嗯，那会儿我就觉得乐队这种强大，而且每一个声部可能每一个人有一点点的改变，对整个这一个作品完全就是一个质的变化。 翻看刘坤山的微博，他的简介里有这样一句话，像孩子一样的活着，婴儿般的眼睛， 是有一首歌里面像婴儿般的眼睛一样。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我内心的独白，你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心里头最干净的一面。 嗯， 不能失真，行业有行业的规矩，在这个行业里边我觉得如果说想去做成一件事情确实很难，但是如果说为了去做成一件事情而把自己体无完肤了，我觉得这个我宁愿不要，这样的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今年九六九好歌推荐，我是亚威，混在北京唱出了很多北漂人的生活，伴随着刘坤山深情呐喊再次叩响了他们的心门，引起置身异地的共鸣。 北京啊北京，有多少人在默默的期盼，有一种信念燃烧在心间，不许哭不流泪，不把痛放到嘴边，混在北京没那么简单，混在北京没那么简 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我要告诉你个秘密，我会冲出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再伤害内脏。可能再过十几年，才会让你见识到我的威力。但请记住，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喂，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去了。 嗯， 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爸。 嗯， 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没有。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 嗯， 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给她 电 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瘦了一大圈，哭

重要，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很多新手司机在开车过程中经常会遭遇到刮蹭的情况，新手开车常因为技术不太熟练而发生刮蹭磕碰，可以从几个方面注意。新车一定要贴上护身符，这里说的护身符其实就是实习标志。贴上了实习标志，一些有经验的司机看到之后都会自觉地与新手朋友们的车离得远一些，这样车距大了也就不容易被后面的车刮蹭到了。新手开车上路最好在车尾贴上实习车贴，提醒其他车主注意。新手可能由于技术不熟而受气，但不要介意，不能意气用事，要文明驾车，主动相互礼让。新手行车上路要各行其道，新手一般开车速度比较慢，可以走慢车道，不要长期占用快车道。需要注意的是，开车速度不应太慢，速度应该跟上车流，该快则快，否则也容易出现后车追尾。行驶途中应该根据路面状况、能见度、自身视力和车速等实际情况保持应有的跟车距离，建议可以和前车保持约半个车的距离，这样的距离可以防止有车辆突然插入，若在中间的车道则保持车辆居中，若在里车道则居中偏外，这样别的车辆就不容易插入了。当我们遇到人行横道、弯道时，要控制车速减速慢行，尤其是转弯时，一定要让非机动车、直行车辆和行人先行。变更车道时应该打转向灯示意，同时要观察车辆前后左右的状况，确保万无一失。行驶过程中还应该留心路边或路口的限速、减速、掉头、停车让行、禁止停车等交通标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当我了解你之后，

而把教育作为我一生的志业。为什么呢？因为我始终相信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我们碰到很多的社会问题，最终归结都是人所产生的，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最终靠的也是人。因此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要靠人，所以我就把很多的精力关注点放在教育身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某教导团参谋长潘峰： 和平时期的训练演习不是为了战争，不是为了发动战争，对于我们军人来说恰恰是为了制止战争，保卫和平。能战方能止战，你能够打赢战争，你才能够遏制住战争，才能让战争远离你所守护的人民。 今天99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一名英语教师。我认为经典就是指能经过时间的洗礼、岁月的沉淀、经久不衰、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也是最能表现本行业精髓的、最具代表性的、最完美的作品。比如说周杰伦、张学友、林俊杰等这些歌手，他们的歌曲都是能够经过时间和岁月的洗礼。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长安街 F4 乐队贝斯手小军。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经典两个字它就是永不过时的，它也像是一首歌，传唱度高，意义深刻，能够影响几代人。比扬乐队的《光辉岁月》，这首《光辉岁月》是黄家驹写给黑人总统曼德拉的一首歌，歌词里面深刻地唱道： 宁愿把拥有变成伤悲，疲倦的双眼带着寂寞。 我是来自辽宁的一名听众，我认为经典是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比如《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一系列的名著，可以堪称所谓的经典。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

像一阵风，脆弱和远远。也许你和我没有谁对谁错，忘不了 儿时曾有梦想，踏遍千山万水，沉醉自然。现时光飞逝，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青春正好，即刻出发。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你不说难，我不怕难。

天才不过是做了足够多的训练，但这种不断重复的练习不过是努力者们的自我欺骗。他们忽略了一万小时天才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怎样的训练才能被算进这一万小时之中。心理学家把人的知识和技能分为了三个同心的区域，舒适区、学习区和恐慌区。只有走出舒适区，在学习区中进行高度针对性的精准练习，人才会有进步。 再坐一下就走，保证不会太久，想看看回忆成老朋友。你我在这牵手，最终不能坚守，后来你可曾来过，可曾逗留，等候祝福后该换取的幸福，以后不敢去承认感动时的感受，对于无法永远在你左右，只能点点头。好好过不是说比谁好过，我们神情自若，掩饰软弱，只因不知所措，被犯的错淹没。哦，好好过不是说有谁好过，洒脱梦想繁琐，反而执着。 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凤山度假村坐落于北京昌平境内的青山绿水之间，四季如画的风光使这里像一个远离红尘的世外桃源。便利的交通条件使这里四通八达，在几十分钟内就能进入市区十三陵、八达岭。纯净无瑕的自然环境更使得这里成为一处调养身心的圣地。今天和九六九旅行者一起走进凤山温泉度假村。 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位于昌平区，毗邻十三陵水库，背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凤山温泉呀，主打温泉特色，室内外温泉大小共有68个，室内的温泉为热带雨林风情，四季充裕。最具特色的还是山景温泉，山景温泉是依山势而建，10多个小池掩盖这一丛林中，仿佛天然生成一般。有句话说是虽为人作，宛自天开，我觉得特别适合凤山温泉山景温泉的这个一个环境，特别的自然。 温泉乐园有72种独具特色的温泉浴池，储存于3800米深的侏罗纪白石岩温泉水，富含对人体有益的钙、镁、铁、钾、钠、氟等各种的微量元素及矿物质，具有良好的保健功效。在各具特色的温泉汤池中，增添了更能独享欢乐的私密空间。北京凤山温泉度假村的周边还有很多国家和地方著名的旅游景点，如明十三陵、莽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等等。 春季踏青啊，登山肯定是少不了的，在凤山温泉步行10分钟就可以来到莽山国家森林公园，在这里可以近距离的和大自然拥抱，赏山花。同时莽山国家森林公园有北京最长的登山台阶，是由3666块条石铺成，共1299个台阶，观景还是很好的。因为站在莽山山顶的话，可以远眺十三陵水库和整个昌平区的这个全景，天气好的话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也比较震撼，可以使心灵得到放松。 北京凤山温泉度假村苍山的翠柏之中，环境优雅清静，也是一处理想的周末友好去处。 今年3月24号到5月28号期间，莽山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一届风车节，主要以荷兰风车为主要景观，同时还布有百米风车长廊、游伞艺术区、大佛祈福广场等等6处景观，为咱们这个登山啊添加一些乐趣。除了景观以外呢，咱们莽山公园的话还有一些儿童娱乐设施，比如说这个充气城堡啊、蹦床啊、旋转木马啊，也为这个小朋友添加一些活动的乐趣。同时莽山公园还有一些地方小吃，我们可以在公园的山脚下吃得饱饱的，然后去登1299个台阶，就会特别特别的有力量。 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这个周末和九六九旅行者一起走进北京凤山温泉度假村，尽享随心所欲的快乐。 心随着你，我飘来飘去。

所以我们现在要建设教育强国，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觉得最首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高素质的教师，在培养人方面要立德树人。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经典就是难以忘怀，就像刘若英的《后来》。有人说，伤心失恋了就不要听刘若英，《后来》让人听得柔肠寸断，《后来》教会了人们懂得很多事情。有人说，《后来》我终于学会了怎样去爱，但是你一不在，消失在人海，成长往往就伴随着失去，这才叫经典。 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对我来说，最经典的歌曲就是张国荣的《我》了，因为这首歌我能完全感受到哥哥当时的感情。哥哥用一生向世人证明了他就是他，是别人取代不了的他。真正勇敢的人是敢于做自己的人，即使面对流言蜚语，即使面对怀疑和阻碍，也需要让自己盛开，因为这样才是最美的你。 石头大这么多，我也会喜欢这个我。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醒了我却还是闭着眼睛，只有这样才能留住梦境，还看见我最爱的眼睛，还有你偷偷亲吻我的情景。醒了我都不会睁开眼睛，是怕泪水慢慢吞噬心情。原以为我们有了约定，就能够听见朋友祝福的声音，还来不及和你在一起，数着天空里坠落的星星，你已经离我而去，爱没有继续，原来我根本不是你的唯一。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听听好的音乐吗？现在是晚上10点钟，我是赵薇。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欧阳千嬅。